秦锦城眉头微拢， 都多少年了还酸呢，我都没当回事儿，你在意什么呢？ 我可没你那么宽广的心胸。 你还没完了是吧？别跟我车上睡，马上到你家了，赶紧给我滚蛋。 还是这么冷血。不过今天你能来我倒是挺意外的，要真是那小孩自己来，说不好会出事儿。 你也知道会出事，那还通知他？ 他要不受伤指定没事儿，但我没想他会受伤。你知道他的伤是怎么弄的吗？ 秦锦城摇头。 在山脚下遇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 了。那就有意思了，看来得等他醒了好好问问了。 甭问，骑车摔的，丢人。 后座上传来了一声悠悠的声音，还染着几分浓重的鼻音。不知道说话的人到底是刚醒呢，还是一直都没睡呢？ 你那机车？ 师傅，我这身伤可是为了你，你还能不能有点良心了？ 我怎么没良心了？我也没说不管你啊。 有良心你乐个屁。 雷蒙换了一个姿势，还是不舒服，又累又困，可一挨着背就火烧火燎的疼，他根本没法休息。 你十岁开始骑那玩意儿，都多少年了还能摔着，这还不兴我乐乐了。 够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 秦锦城劝架似的说道。雷蒙可并不感激，跟谁没听他语气里的笑声似的。 你可以再笑大声点。 这说完一扭头便不再搭理这俩人了。雷少爷是个脾气大的，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呀？这动静一闹，这倒搞得俩人不好再笑了。倒不是怕雷少爷发飙，就是觉得吧，这嘲笑别人是一种很不地道的行为，这配不上他们的男儿气概。本来嘛，萧炎不知道在山上待了几天了，这肯定是饿的，秦锦城应该是先带他去吃顿好的。便余光扫了一眼一身狼狈的雷大少爷，就打消了带萧炎去吃饭的念头。他更应该呢把这小孩弄到医院去，没人疼的小可怜啊，不拿命当回事儿，不知道身体是父母给的，应该好好的爱惜吗？秦锦城是那种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，这一点跟他做了好多年兄弟的萧炎是再了解不过了。他那眼神往后一瞟，他就知道他那心里想着啥了。压了压嗓子说道， 就谢你了，前面路口把我放下吧，我先吃点东西自己回去，我这小徒弟就交给你了，他那后辈我就不问了，你帮我带他去医院，小心顾着点。 小孩说是骑车摔的，他就当是摔的吧，谁还没有一点隐私呢？哎，这又不是什么多光荣的事情。 师父，你刚刚还说自己有良心呢。 对呀，正因为有良心才要让你去医院。 你的良心就是把我甩给别人。 雷猛撑着身体坐起来，一脸黑沉沉的俊脸上这透着化不开的哀怨，委屈极了。要不是萧炎知道雷猛这小子惯于做戏演绎，这差点就心软了。他讨厌医院，讨厌医生的那身白大褂，也讨厌消毒水的味道。这辈子啊，要能不进医院，他是坚决不进医院的。小徒弟也不能让他改变这个决定。 另一个人怎么了？这人是我大哥，刚强正直，贤良方正的大好男儿，交给他错不了。 萧炎对秦锦城的信任出乎雷蒙的想象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在路口跳下车，背影消失在人流之中。他后背犯疼，去拉车门的时候被转过身的秦锦城伸胳膊挡了一下，就这一挡，车门已经被锁严了，让雷蒙有一种无路可逃的窒息感。 开门。 他脸色冷到极致，额头的汗都下来了。 你师父把你交给我了。 秦锦城说的义正言辞， 目光淡然地从雷猛的脸上扫过，接着就重新启动车子，窜进了车流之中。 秦总，我成年了，谢谢。 雷猛没有把自己的伤口亮出来给别人看的习惯，尤其呢，在这个时候，他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萧炎呢。 是吗？我以为你才16呢。 哼，秦总，这是在夸我吗？ 这一笑，牵动身上的伤口，生疼生疼的。秦锦城透过车内的后视镜，瞧了他一眼。 看来我的担心有点多余啊。 吃的就好。停车。 秦锦城眉头深深皱到一起，语气不善地说道。 去医院，别静。 萧炎讨厌去医院，雷猛何尝喜欢呢？每一次进医院都会有人去世，他不想自己也死在那里。 我要是不去呢？ 雷猛的少爷脾气上来了，倔强不屈的脸上染了一丝不耐烦的戾气。秦锦城的车子猛地拐了一个弯，雷猛身子一偏，倒在了后座上，痛得他想骂娘，强撑着坐起来，这发现车头已经是调转了去医院的方向了。 那就不去，我从来不强人所难。 哼，可真是个君子啊，果然正直。雷猛越是跟秦锦城接触就越是奇怪，秦总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难以靠近，性子也并非是冷漠无情，相反他其实很好说话，心还软，你要是跟他撒个娇，他可能什么都依着你了。雷少似乎是忘记了被坑两块地的事儿了，果然是病糊涂了。车子停下来的时候，雷蒙已经在后座上晕睡过去了。他失血过多，加上受了凉，体力透支严重，能撑到下山就已经是出乎秦锦城的意料了。现在晕过去，那再正常不过了。秦锦城看着睡过去的雷猛，莫名的觉得有点乖，少了乖戾嚣张，安安静静的缩成一团。在这个看颜值的时代，雷猛无疑是占了先天的优势的，他那张外表太具有欺骗性了，乖得让人想要心疼。秦锦城不是个同情心泛滥的主，相反，因为某些不方便诉说的原因，他讨厌的就是管闲事儿。而对雷猛，他好像管得有点多了。这上回是，这回又是。刘琴看到秦锦城从外面抱回来了一个人，这吓了一跳，赶紧奔了出来。 秦总，准备热水，再让郑杰过来一趟，多带些外伤药。 是。 刘琴转身的时候往秦锦城怀里瞥了一眼，这没看错的话，那个男人是雷猛雷大少吧。 天，秦总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动不动的就把这个少爷给捡回家了？这又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早上的时候雷猛不还好好的，这才几个小时没见，怎么又病了？大少爷就是大少爷，这身子骨就是金贵。 刘琴一边走一边吐槽，这心里各种戏层出不穷。秦锦城这回没把雷猛安放在客房，而是直接带回了自己的卧室。他卧室有比较全面的急救药箱，加上雷猛现在不仅仅只是他认识的那个雷少，还是萧炎的徒弟，这自然跟之前不一样了。秦锦城让雷猛趴在床上，拿来剪刀，三下两下便把他背上的衣服给剪了一个破洞。伤口之前应该是经过简单的处理的，不过处理的很粗糙，加上这一通的造下去，现在已经是面目全非了。包裹的纱布移了位，上面沾上了不少的血迹。这秦锦城呢，把纱布都给移了出来，看到伤口的全貌了。整个后背一大片的擦伤，这皮像是被揭下来一块似的。 雷蒙的皮肤原本就不似秦锦城这种小麦色，是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病态的白色，既薄又透，轻轻一搓仿佛就能搓破的那种。现在这皮肤真的破了，还不是一处，是一大片，看的人一阵的心疼。纵使是秦锦城这种不畏惧疼痛的纯爷们儿，也感受到了扎心一般的痛楚。他眸色深了几分，手上的动作下意识的就轻下去，拿过急救箱，没跟以前一样直接把消毒水往上倒，而是小心翼翼的拿了棉签一点一点的擦拭。